D100 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嘅8:04啊，今朝早亚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华润大厦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到怡东酒店。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两边车多管道口，咁啊随时要间风咁话啦吓。另外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嗰边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依然都喺油麻地停一场嘅吓。咁加士居道去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车多少少啦。咁新界区思瑞出九龙啊，排翻到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现时去到浸大国际学院噶。嗱，今日就系星期二，有件事要提提大家。系、哎、呀，就系、是、买六合彩啊！话连续六七期就冇人中头奖。加上上期金多宝亦都冇人中，哇！如果一注读得啦，有机会攞7200万啊，老友，仲唔过翻个肥年啊吓？啊，不过咁啊，唔知够唔够钱买翻 DBC 翻嚟啦吓？哎呀，讲下啫吓。不过咁啊，仲有啊，千祈唔好沉迷赌博啊啦，系中嘅10蚊都可以中啊，老友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D 一百有声台，风波里的茶杯，打响头炮，突破局限。风波里的茶杯，环球视像直播，向全球华人广播。只要登入苹果日报网页 appledaily.com， 倾入直播室 D 一百，或者透过智能手机下载苹果日报 app， 大家就可以睇到又听到郑经汉、林毓华嘅《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独创潮流，风波遍全球。当然，大家仲可以继续登入 D 一百 .hk， 打电话1831100，或者用 Android D 一百 app 收听 D 一百有声台各大王牌节目。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东扯西扯是习军一队，今次无论是委任局长、副局长、政治助理、行会的议员，甚至于我们咨询架构，越来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用人为亲。 咁我呢度向佢去，即系去苦谏。如果你唔去正视一个社会形成咗主流嘅诉求嘅话嚟讲咧，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希望佢能够唔好成日都自我感觉良好。 And I expressly address my brothers on the quarterfinal appeal to stand up in that storm, and that if they put their faith i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In the academy and in the profession and in the media, they will find that all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support them. 洗費的，那我們要慳住這90天，這 是最重要的生財工具來的，你沒有一支麥什麼都不用做。 那我們可以是技術搭救的，當你講話的時候對準它這樣 說，我現在決定，我現在揸住我麥克風， 好像 美國廣播那樣，不是美國廣播是這樣的，因為他看球場周圍望， 那你可以不如這樣，有個 headset 那些， 我想就是鴨寮街那些， 不是那些教練，美國那些是打這個是美国足球嗰啲啦，要同啲系助教啊咁样系指挥噶嘛吓。 不过唔好开玩笑啦。琴日啊长毛咧，你都知道我都曾经都惹过好大嘅 風波爭議就不是說別人說粗口那些我們不會認的說些數目字的官我曾經罵過人做狗官是那個叫做房屋署的副署長那個老友記來的其實那個人不是一個太差的人他有一句說話是很難聽的我都要還他一公道一件事還一件事我一見到他都有跟他打招呼 有一次我見到他一家人一起我特別走過去跟他的公子說跟他兒子說你爹爹是個好官為什麼當日針對當日那件事說的那句說話為什麼要罵劉啟雄退休不是舊事重提他當時是房屋署助理署長 是沙士的時候你知道沙士的時候倒瀉下蟹前線有很多清潔工人被中間的清潔公司剝削因為你知道沙士的時候大家都在香港直情是一個死城大家都很擔心我的朋友直情有些朋友直情擔心到哭不是真的他是擔心家裡有沒有想過暫時你在香港 什麼都考慮過了但總之對當時是很depressed非常之失落當年你叫人去做清潔工請人當年的經濟不是那麼好但你叫人做敢死隊走去醫院特別是當你見到董太穿上防備的裝備去到牛頭角就說不過他很好的提醒大家洗手這個是對的 當年你找人去重災區去醫院做清潔的工作去房署也是做一些要額外的工人當時要抹掉升降機抹掉門掣大家都知道那些甲級寫字樓還告訴人每個小時就會清理一次半個小時有些15分鐘房署出高薪去請外判工人 給到150元一公斤多億索級但是天一半地一半中間剝削那些是公帑來的就給250元一個小時當時我們在電台就跟劉啟雄對話他就被我們問到他沒得回答可能都是有一點逼到他扔了一句話出來那句話就是說一個懸打一個懸崖大班 大哥你說這些話就是狗官但現在看到如果我用這個標準用這個量杯今天實在太多狗官邱成武竟然夠膽昨天去立法會那裡說有些劏房很市正可能他說的是他老闆那些是吧有些棺材都很市正很多東西都很市正邱成武不要去睡覺睡覺有報紙就看他現在叫他梁 梁振或者叫挺梁是風梁的梁梁博的梁你作為一個房屋局的副局長第一你承認了政府是沒有全面掌握到劏房的數據現在沒有了現在我們知道那個審計署統計處原來統計員作假之外原來去到劏房走甲不透我們一直都知道當年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走出來說168、167、169總之如果香港根據基本法容許港人在內地所生的子女擁有居港權的話香港就會陸沉當年如果不是這個掃把頭亂說的就不會搞出釋法事件 當年統計處處長都有個菲林論的是給他笑死我們找個菲林桶我都不記得說什麼了不要理他了總之就我們記得菲林桶如果當年你不要去釋法亦都不會令到我們的法治更加脆弱第二件事如果當年大家尊重基本法容許港人所生的內地子女來香港定居的話今天可能亦都解決了勞工短缺的問題 你知不知道現在扎鐵工人比你現在坐在這裡口說幾千元工資勞力還有是有血有淚的但問題是供不應求所以現在建築成本就上漲現在的年輕人 是不喜歡做一些粗勞的工作 一個周身市不是太平紳士是周身米田共的人你有什麼資格在立法會那裡發爛渣如果你真是服務市民的你沒有好好做你的工作你已經冒犯我們每一位市民還有一件事就是說你想想昨天這個長毛在立法會那裡 捉住屋宇署署長歐在街來質他他說的那些話如果公開在這個電台說我都會叫做狗官的唐英年申請起夢牆即是起地板我那天說過了就是打環的他的夢牆就不可以叫牆其實地板不過你可以說是牆不過睡在牆或者是用英文說是horizontal 他就說他不接受申請為什麼不接受申請呢因為你封了牆之後難保你日後可以用回所以你要做幾樣東西要不你用一些物料那六八九先生那不是一樣可以這樣入口就是說這樣東西要不你用一些物料封填一個壁要不你建一些打橫總之中 中錯交接中環交錯中環交錯的石柱在底部你保證用不回為止即是好像我們在這個即是好像你看電影防火那些海邊那些是那些都不行好像你以為你想到一件事就是那些天橋底避免露宿者在那裡睡所以在那些不定的尖角在那裡不是意思是就是說你看電影 看那些博物館尤其是偷東西那些你不要去看成龍那裡我沒有去看你都沒有去看你看了嗎好看的不好看是例牌的成龍那些古靈精怪的動作就做小丑你武術小丑不是你去博物館看那些防盜的紅外線那些交錯那些屋宇署長就是要去建這些 保證你用不到現在就輪到你剛才已經略不切地說了六八九這個梁振英先生他封夢牆在後面有個洞他封夢牆後面有個洞他隨時可以進去的那這些就叫雙重標準如果這些說話的話我們不要理那個是梁振英因為那個是陳大文如果你屋宇署可以容許一個人他有個寸劍有個洞你讓他建一夢牆就算了 另外一個人有個洞不過那個洞就在地底一個洞就在山洞你厚此薄彼雙重標準不罵你狗官罵什麼你接著就到陳茂波發爛渣你知道陳茂波最近有做了一些壞事做了壞事就請了助理沒有經過正常的途徑聘請的而他助理也不是什麼專才 最好笑呢,那個私商受受。跟住呢,那個房屋局啊,走出來回應,話局長請呢個人的時候冇參與意見的。冇參與。你話呢啲又係咪狗官,係咪狗,那呢個狗噏嘛。你狗噏咩人,咩人先會廢,梗狗先會廢嘛。喂。你這等於有一日我去做特首。我請林毓華做特首辦主任。 接著有人出來吵你請林毓華當然是私商受受他跟你拍檔做電台做了幾十年林毓華都退休之齡我當我做特首的時候七十多年都六十都問了接著就說我還有很多剩餘的能量接著就說特首沒有參與民選特首辦主任的職位即是說那些擦鞋仔懂得做而已 知道大班同學、林伯老友當然是聰明的你也問問老闆你喜不喜歡林伯做他經常烏烤烤的你經常在電話說他對不對他說你車大炮你說一套做一套現在這些全部是狗官你跟著還要法官威在立法會那裡就罵長毛 或者冒犯官員，我覺得長毛在立法會，你叫人狗官，這些的確不是一個正統的立法會的語言，亦都是有冒犯性的同意，但你要看看那個人是否值得你去冒犯。主席都不幫拖就知道什麼事了，雖然請你收回，但後來因為時間到了，不需要收回了，說都說了，我就不會收回了，最多走出去，而且你亦都要說說 什麼叫做冒犯才行，他說官員蠢，然後他說陳茂波你也是這麼蠢，吹什麼，昨天這個好東西，689，我聽完新聞之後我真是生氣了，689昨晚就出席香港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周年晚宴，做特首去這些晚宴， 尤其是建制派搞的，當然會去啦，沒法子啦，你要還人情的嘛，大伯。他說新一屆特區政府在施政半年以來已經取得不少成果，未來將會著重解決經濟發展、貧困、老齡化、房屋和環保五個範疇的問題。我想問一下你，梁振英說他做了六個月，新的一屆政府已經取得不少成果， 他做了什麼好事？有沒有聽眾可以打電話來？1831138，告訴我，我經常想有個人告訴我，梁振英是好人，他亦都想有個人打電話來告訴我，梁振英在過去那半年做了很多事。你看到的，這個陳方安生真的很嚴重，昨天小班和吳志森都啄了他的。 不停的，因為到現在都沒有收回那句說話，說現在這個時候叫梁振英下台不切實際，這句我們接受的，我們可以用良好意願、老友記可以這樣想，幫你去兜，你的意思就是說，你這些香港人在吵冤巴閉做什麼，明天立法會提出彈劾啦， 一天爺不吹雞，一天爺不叫梁振英下台，沒有的，建制派一杯葛你就過不了了，但可以討論這件事，我們講回陳方安生，意思就是不切實際，意思是香港人叫下台沒用的，因為小圈子選舉，這是共產黨陰點的特首，我們香港人哪裡可以說到事，所以我們在這裡叫下台真的不是很實際，這是事實。 可以用良好語言知其不可為為之，但是當你陳方安生作為香港良心，你去說我們給他時間，梁振英去表演，但是吳志森他們都有個良好意願，有個聽眾打電話來就說他說的話有骨的，每晚都是反刺的， 不是的，他叫他不是叫表演，叫表演，諸如此類，我不排除我又用一個比較尖銳的看法，你不要漏口，好像我這樣說話舊舊的，他說表演講表演就行了，不需要跟他兜的，但是你看到的，你就算你這個陳方安生死晚，你怎樣有良好意願，你怎樣支持梁振英都好， 你一說這些不對的東西，根本你左部就全部動他，就是因為他說梁振英的班底沒料到，立刻罵他，接著就罵你，是你自己搞出來的，所以做人站硬就可以了，兩面不討好，無謂做一些兩面不討好的事，是其是非其非，不需要因為有人罵你，你就怕，亦都不需要 屈服在一些惡勢力，亦都不需要屈服在一些權貴，亦都更加不需要屈服在這些淫威之下。你陳方安生，香港市民封你做香港良心，唯一希望你就說一些真話，好像我們說真話，不好聽都說。雖然我們叫梁振英下台，我們是無可奈何，但我在這裡呼籲 所有良知的立法會議員，就算你是小圈子選出來都好，如果你有良心的話，麻煩你明天投票支持彈劾這個特首，這是基本法賦予我們的權利來的。 基本法有個制度，有個彈劾特首的制度，而這個特首應該被彈劾的表面證供成立了，因為大律師、李柱銘、整班人、精英將所有證據搜集了。 就不是說你串結，又不是說那些問題，是你在立法會車大炮。說謊。這是很大罪的，你在立法會講謊，你就應該接受彈劾。喂，那你就啟動機制，立法會只是第一步。如果明天立法會過了這個彈劾方案，並不表示梁振英要下台，因為要交由大法官去。 成立一個委員會去處理這就是一直我們堅持的香港有法治精神我們核心價值有規有矩如果是這樣說的話連第一步我們都不走我們怎麼可以走到第二步呢那你就等司法公正現在香港人最好的我們最尊重就是司法獨立司法雖然說現在我們司法的獨立面臨暴風雨但問題是正在打風 我們都要自保都要找一條繩綁著自己都要去搞定槍、漏水全部要做的我們要保護司法獨立我們就尊重司法包治金的司法人就要站出來明天大家看著辯論你要看看保皇黨看看那班人用什麼理據去自圓其說去舉手反對 這個彈劾你有理有據但如果表面證供成立你如果尊重香港司法獨立如果你尊重香港有核心價值的話你就通過他如果有一些議員不知道他來自哪個界別不要緊他智商特別低他理解力特別低他認為在689在立法會沒有說謊的真心相信那怎麼辦 他低B嘛,咁發指啫。唉,你冇侮辱啲人啊,智慧呢,同良知唔係成正比嘅。哦。咁話,冇一個人生出嚟呢,與生俱來應該有良知嘅。同個智慧唔應該成正比嘅,有啲好聰明嘅人。梁振英。如果係咁,我就覺得佢過度聰明囉。梁振英肯定係。佢用佢嘅智慧覺得係話呢件事到冇著數咁樣去反對呢個689先生。梁振英肯定係一個好聰明嘅人,但佢係無良㗎嘛。 很多很聰明的人都無良有些出口成章的人都是無良武良和智慧不成正比你都聽過什麼仗義多士圖九輩越聰明越讀書多的人其實就越容易犯錯因為有知識有教育的人很多時懂得怎樣自圓其說 怎樣自己安慰自己怎樣告訴自己他做的事是正確的專業人士經常都是這樣說的那些法律界的人那些大律師專業人士永遠說一句話我們專業人士來的我拿證來做的他們永遠不會想一件事他違背良心去做一些專業範疇的事有良心的 人家這次歐在街就說動你唐唐就是因為涉嫌有刑事問題很簡單唐英年歐在街你說這個例罪好你認為他有表面證供你不需要理的你就交給律政司由律政司提出認為什麼叫表面證供認為有足夠理據提出檢控然後交給法庭 去裁決現在我們這個彈劾就是這樣現在這個立法會就是當作一個原告我們認為這個人犯了罪我們報警你現在就是說你立法會經過律政司當李柱銘他們那班法律界人士是律政司他們搜集了證供 證據認為已經表證成立你梁振英的而且確在立法會車大炮交給法官審判官認為他是有違誠信的他的而且確犯了罪判他有罪有罪也不是這個不是法庭這是一個委員會他認為他表面證供成立而證據確鑿法庭有 大法官成立的 還要回立法會再談 接著還要去 彈劾其實很重要,在香港歷史上,未試過彈劾港督,未試過彈劾港督,在不在路都未知,港督更加不是起碼有27個議員聯署了,未曾試過彈劾,總督這個不用說,殖民地很多人喜歡,我們特區成立了之後,主權回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以前殖民地去比,沒得比的,殖民地我們反對殖民地的不用說,是殖民地,現在我們當家的霸權,那和現在社會進步,你現在不是很嚴重的事情? 究竟是甚麼理由呢?就是因為香港人很現實,就是知道這件事不切實際,為什麼知道不切實際?就是因為知道垃圾會裡面太多垃圾。D100有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點半,現在黃思涵報告新聞。 兩名小巴司機在西貢被打傷,警方通緝4名男子,清晨5點, 兩名分別是51和59歲的事主, 在西貢碼頭小巴站先後遇襲, 其中一架小巴的車門玻璃損毀。 涉案的4個人,年齡大約是20歲, 身高5尺4寸至5尺6寸, 穿深色衣服, 其中一個戴眼鏡。 大埔發生3車連環相撞意外,2人受傷,涉及意外的是3架私家車。 凌晨0時,那3架車沿著吐露港公路駛往粉嶺方向, 去到康樂園附近的時候,連環相撞, 其中一架被撞至整架車反轉, 車內的人自行爬出, 意外中有2個人輕傷送院治理。 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提名下一任國防部長和中情局長。 他在白宮宣布提名共和黨前參議員哈格爾做下一任國防部長, 總統國土安全及反恐事務顧問布倫南做中央情報局局長。 奧巴馬表示,哈格爾知道如何開展兩黨合作, 明白美國必須要在國際上與盟友開展合作, 而布倫南就是反恐領域最受尊敬、最有經驗的專家。 兩人的提名需要參議院批准。 美斯当选国际足协年度最佳球员,即是世界足球先生, 是这位25岁阿根廷球员连续第4年获得殊荣。 效力西甲球队巴塞罗那的美斯在2012年攻入91球, 创出世界纪录。 美国的云巴兹成为世界足球小姐, 他带领美国夺得伦敦奥运金牌,为国家实现奥运3连冠。西班牙国家队的迪保斯基获选为最佳教练。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 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19度, 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展望本周中期,天气转冷。 现在气温17度, 相对湿度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经济行情报道。 日经平均指数最新报 10,547点, 下跌了51点。 在汇市方面,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751, 日元87.44, 英镑1.612, 瑞士法郎 0.921, 澳元 1.051, 加元 0.986, 新西兰元 0.838, 欧元 1.312, 人民币 6.23。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D100有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有声台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回公時間去到早上的8:33分,這分鐘繼續有通,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首先看港島區,港島告示打到過,現時龍尾就華潤大廈,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就排到維園落橋位,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加上落灣仔,兩邊車都管道口,大家都要間風一下,另外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中環,都挺遠車龍的,去到中山紀念公園那邊,另外西隧向中環方向,出口位都比較車多的。 九龍區方面,公主道過海,現時龍尾愛民村,另外加士居道過,排到女童軍總會。而渡船街天橋向紅磡,去到進發花園。看完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這分鐘就塞回去康莊道橋底。走進新界,看兩條隧道,思瑞出回九龍方向,現時森田圍村。另外大學山隧道出回九龍,排到石門匯村處。看回昨天那個邱副局長,真是火都來了。 誰邱副局長,那個邱成沒有,有些劏房劏得好市正,做得多漂亮,說他存在價值,大哥,街邊的動物,隨處便便都變得好漂亮,你不拿回幾年擺家,你不搞那些住屋問題,我們的人死捱劏房捱貴租,那些赤價,貴過豪宅,這些人就只有挺良心,就沒有自己良心,真是不知所謂的,好,揸緊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有声台,还声于民。 政治经济学,Q爷黎则粉。 律政司司長很明顯利用了這種群眾的恐慌僭建過埋雙非那些打麻波陳文毅用他的科學者權威告訴大家釋法是沒有問題的只要不是中央主動釋法就行了你身為一個學者這樣出來說話這些就叫曲學阿世政治經濟學 Q爺黎則粉 D100有聲台珍惜你的聲音 我姓羅的,我很留意到這個23條,麻煩你們分析清楚裡面的魔鬼細節,說出來給市民知道,會不會被梁振英政府騙,因為他太多騙人了。D100有聲台,珍惜你的聲音。以下那段留言是想給黃毓民,黃毓民,大家同事成長,我給你40年,我經常聽你說粗口,我覺得很煩厭,香港人近10年已經生活素質低。 思想也沒有自由,好像天宇地舉的那句說話,100個人說100種不同的說話,大家都可以包容的才是民主 D100,我很欣賞他們一班有心人,去營造一個自由的平台,說自由說話,而又大家不相抵觸的 我很欣賞他們大家那種teamwork spirit,大班的媽媽真的不關他事的 你都有媽媽生的嘛,為什麼你經常問候人,娘親 我的女兒說粗口,我一定不容許 為什麼你要在一些香港人面前樹立一個壞榜樣 D100有聲台聽眾,如果想留下心底話 可以打1831100,然後按0字 要收聽D100有聲台節目,可以登入D100.HK 或者打電話1831100 東扯西扯 是習慣一對,今次無論是委任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行會的議員,甚至於我們諮詢架構,越來越被人的感覺就是用人為親。我這裡向他去即是去苦幹,如果你不去正視一個社會形成了主流的訴求的話來說,水能再周,也能復周,希望他能夠不要經常都自我感覺良好。 And I expressly address my brothers on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to stand up in that storm. And that is, they put their faith i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n the academy and in the profession and the media. They will find that all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support them.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早晨，8:38，剛才就包子金大法官，前大法官就告訴我們站出來，司法人士，你看到包子金大法官，他就要退休，當然你可以繼續委任他，不要緊，你要退休，唯一的理由就是說不聽話，不是 說不聽話咯不是說表面的理由就是說年紀大大不鬼你已經到了退休年齡所以請你退休出任這個不可以再坐一回非常任的做替工不需要說得那麼複雜但是當你請回新人回來喂鄧法官鄧精大法官喂 我都很尊重他但他又是65歲大哥理由就很簡單即是說這個65歲似65歲跟彼65歲不同這個就跟梁振英的洞跟唐英年的洞不同的地方那你很難兩個都是洞你不是被人看到你令人質疑你明白嗎令人質疑的意思就是因為 包子金是包咬頸他在香港的終審法院那五個法官裏面他是比較上開明的但是在極度保守人來說這就是異見人士所以就請你退休不請你再坐一會現在大法官出來他說的話就很適合聽 我都認為是對的譬如他講到梁愛詩他挺好的梁愛詩是好人為什麼好人呢他說這些人有權有勢他可以上去北京告御狀這些就是香港很多政協人大那班出賣香港核心價值那班人不停上去北京去抹黑香港人 但是梁愛詩明刀明槍起碼夠膽出來說大家知道他有什麼看法而他不是說關門講一套走出來講一套所以他就認為梁愛詩他是尊重的但問題就是你現在這個阮國強這個正一古惑仔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他袁國強變成阮國強袁國強 我叫阮國強不是喬斯邊的袁我想的袁真的我想玩完所以提醒我喂這個正一古惑仔輸打贏要這些不是輸打贏要的人我們見到很多的現在你不停去攻擊我們的人都是輸打贏要的你輸打贏要就是說你說要這個終審法院在判案之前就算是菲傭案 判案之前麻煩你問一下爺先釋法先讓他教你怎麼判好了如果法律界人士就提出質疑所以大家作為聽眾不明白你太複雜的釋法都不簡單我們要看看什麼叫輸打贏要就行了就是說喂如果你現在提醒了終審法院的大法官叫他在審案之前釋法如果不聽你話那就怎麼辦呢 你是不是不保證你不會自己去尋求釋法呢那就叫尊重法治嘛如果不你不如自己去尋求咯你跟林毓華說你明天可以跟我換個麥克風是不是你都要換的有錢就換給你林毓華說那要有錢才換的我根本就不理你我問你你換不換啊你不換我自己換咯 你說大班你又不要欺負我而已欺負我而已你問得我的我說不換就不換你是不是尊重我要不你問我做什麼不如不用問你自己換就夠了或者直接拿了你那個去換了他我問你可不可以換換了他有水就換吧換個麥克風現在跟你換不是你說不換你說不換那我就我說沒錢換 就這樣拿了他你做什麼輸打贏要你不如想一問就這樣換就行了問那麼多東西做什麼這個就叫古惑仔袁國強這些就是古惑所以我們知道為什麼包子金讚梁愛詩<笑> 其實他即是說你比梁愛詩壞<笑>你比梁愛詩壞<笑>就這麼簡單而已。我們聽袁國強這個故事怎麼說。 發展局發言人就說 局方是根据既定的程序和预设的轮选准则去请一个研究主任，目的是挑选最适合、最适当的人做这个职位。最适合、最适当，哪个定的？这些标准是陈茂波，他说没问过。接着王永平，王永平以前是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的，即使有问责官员 編制都應該，即使是問責官員，應該有規有矩。之前政治委任制度擴大後就有副局長，政治助理，現在又加位，即是架床疊屋。梁麗明沒有資格做副局長，又沒有資格做政治助理，我就開個位來請你。這些是甚麼官？ 如果阮國強的阮字怎麼辦怎麼辦都是冤，所以不要拋書包，不是挑書，是提醒你都是冤，說笑而已。有時你真是哭的，你看到陳茂波搞劏房，折墮都做劏房，一個專業人士，立法會議員，家族生意，告訴你做劏房，接著呢 又涉及喝了酒之後駕駛,整身都是屎 你就去告訴別人你臭 你就夠膽去罵長毛 說他,他就說勾在街是狗官 你就走出來幫拖 就喝了長毛 你有沒有資格,做人理直氣壯 所以我們說雖然堆填區很多垃圾 但問題是怎樣都不夠垃圾會裡面的垃圾臭 即是你就不會搬到金鐘開D100了 一定不會臭的那裡的臭氣更壞這裡沒辦法這裡就是處理廢物那裡的廢物是處理不了的那些還要拿你一年很多錢燒了最好有焚化爐好就將垃圾丟進焚化爐強力的焚化爐一了百了互有異惡英的好像哥連神國 我們看看陳茂波的壞事我們可以播出來看看喝酒就駕駛大哥政府不停在宣傳喝酒之後不要駕駛接著看到你喝酒了現在大家看到了你知不知接下來馬會很厲害發信給所有會員在會所裡面要尊重會員的私隱不要拍照為他度身就是這樣看到他喝酒 跟兒子喝酒吃豬手吃鹹豬手跟著駕駛咳雙白線看到自己駕駛的沒得賴的老婆這不可以做BMW的你看到跟著咳雙白線竟然可以沒事的我都會下一次監警會開公開會議我會質問那些警官的 為什麼在網上如果有人放了一些違反交通規則的圖片你們去調查作出檢控為什麼陳茂波這件事沒有拍的呢因為陳局長已經親自投案然後就解釋說我自覺是沒有超標的我現在不是跟你說最近超越雙白線我不跟你說最近我免得說了浪費時間 如果是跟進就不只是這個還有高女士也要那個投了案了投了案了我們不要理會了他認了了他認了了我認了了所以你現在為什麼你看到的你好像有些人喝了酒昨天早兩天發生交通意外有輛車被人撞被人撞是 意外發生後有一輛車走了去你知不是哪輛車走了去不知道你以為是撞人的車走了去被人撞的車走了去被人撞了的就應該就是撞人的就是馬威最重要的是被人撞了走不透誰為什麼那輛車被人撞了走的很簡單我有個朋友立刻回答了 他說因為分分鐘他喝了酒他怕待會警察來吹球仔曾經被人撞爛的車走都走不透你看到陳茂波同一道理你喝完酒駕駛 走夾不頭, 你就是避開記者應該快一點應該撞他一下他避開現場他避開現場吹球仔但其實有一件事可以做鼓勵大家做林毓華那些是刮招那些是犯法的你強行撞他犯法這是危險駕駛你撞人是有故意的對不起怎證明啊 或者是他因為醉酒駕車控制車不好你學陳茂波什麼都可以你不要學了你不要讓梁振英影響你連林毓華一個這麼正氣的人你昨天被人用粗口問候過之後你今天變了即是說你不要學這些小聰明形容而已你可以截住他倒過來你可以截住他你下車 你要下車但你又不是警車你又不要咳雙線爬他頭你不要咳雙線那你看看什麼時候單線截罪打死火燈當然這件事我都不鼓勵你做不過你這麼多事你可以做你下車你說陳局長你剛剛喝完酒駕車我懷疑你會影響道路安全我現在叫警察來這件事未必對我好過你說撞人你明白嗎好過你要撞人 即是你防止罪案發生你看到他第一你在馬會看到喝酒我當那是林毓華第二跟著看著他喝完酒駕車第三樣東西看到駕車不穩定過傷白線你為了做一個好市民你請他你不要駕駛或者叫你公子駕駛或者叫你老婆駕駛好不好局長不過最好我都是叫警察來 好過你說撞車我只是提供一個比較好的方法並非鼓勵人去做你作為馬仔邱成武做副局長這個邱副局長不知所謂這個人根本沒有資格做局長大家都知道做交通的時候你看到的士鄭宇華保他鄭宇華就以為得到保因為在傳媒做了這麼多年他以為找個傳媒人幫他就可以搞定那些 放在評的傳媒鄭宇華就很官其實他當然不需要但邱成武可能以為能撿到這個邱成武幫鄭宇華的時候鄭宇華的名聲那麼好鄭宇華本身的名聲很好邱成武幫你陳茂波怎麼幫但這個陳茂波沒得幫之外呢 周成武就不知所謂他夠膽在立法會那裡說一些涼薄的事他竟然說劏房劏房都有些很奇怪的你去睡一下吧你我們聽聽怎麼說社會上也有意見認為劏房是有存在的價值和市場的需求的 因為它可以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一個較為便宜而且又位於市區的居所剛才說劏房作為一種結構的安排其實它們裡面可能有一些是比較沒有違反任何的屋宇本身的條例那個部分不能夠輕言就說取締就取締的大班用它的邏輯呢 很多事情都不可以取締,刁黎媽也是市民的需要,行不行呢?爬手也是,很多事情都有存在的意義,你多點爬手,第一解決就業機會,第二個問題就是說,等人小心荷包也好,不可以這樣說,這些事情要撥亂反正。 昨天社民連的梁國雄在立法會會議上就用狗官蠢,這字眼是批評官員。 這個陳茂波厲害了就說他不知所謂的話梁國雄各位聽眾打個電話來講講公道你認為不知所謂這四個字應用在長毛身上適合一點抑或應用在陳茂波或者歐在佳身上比較適合呢於是乎誰冒犯誰呢大家就相喊不要吼了 昨天因為歐在佳說梁振英大宅寸建就屬於個別個案不予回答但被梁國雄說他明知道議題是特首的寸建為什麼你今天又來呢既然你認為這是個別個案你不會回答的你是不是這麼蠢呢歐在佳又不懂得說話這個陳茂波聰明不切 立刻就跟鵪鶉主席謝偉全一擔擔就說蠢字是有冒犯性。 接着又说听到梁国雄在其他议员发言的时候曾经说处了九官， 于是乎要求记录在案。 我就真的不知道他搞什么，这个陈茂波做了这么多年立法会议员， 怎样记录在案，他又不是正式发言的时候 说你九官， 他说是听到梁国雄在其他议员发言的时候， 听到有些杂音，有些噪音， 就聽到有說九官兩個字，所以要記錄在案，你知不知道立法會的規矩？做了立法會議員這麼多年都不知道什麼叫規矩，所以蠢是冒犯，你是蠢就蠢，你怎麼冒犯才行？所以我告訴你，這些人就叫做教壞學生，如果將來那些學生被老師說你這麼蠢，你冒犯我行不行？我出糧給你， 我不知道现在这些老师还可不可以说你学生蠢，经常都要鼓励他们，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人真的不知道，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当然作为纳税人，作为立法会员，当然可以批评你的官蠢，有什么为什么不可以批评，有什么冒犯，因为是不是蠢，那你要个定义就是你是不是蠢，两个红又说得很过瘾，我长毛，但我叫问你问题，你就说我不回答，你明知我要问你的问题，那你回答来做什么，你来立法会都没理由，对不对？ D100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 现在黄思恒报的新闻。 两名小巴司机在西贡被打伤， 警方通缉4名男子。 清晨5点， 两名分别是51和59岁的事主， 在西贡码头小巴站先后遇袭， 其中一架小巴的车门玻璃损毁。 涉案的4个人， 年龄大约是20岁， 身高5尺4寸至5尺6寸， 着深色衫， 其中一个戴眼镜。 美国国务院表示希望日本和中国以及南韩对话解决争议，发言人纽兰表示希望日本新政府和南韩以及东北以及东亚地区的国家合作，无论是领土抑或是历史问题都透过对话解决。日本新闻网引述分析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推行重返亚洲策略，不希望东亚局势紧张。 国务院的声明是要警示日本新政府。澳洲多处发生山火，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有大约100个火场，超过20个仍然未受控制。总理吉拉德较早时到塔斯曼尼亚视察受山火影响的地方，他说国家正面临重大的灾难。 澳洲在2009年 亦都试过有多处山火，导致170多人丧生。 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冬季季候风略为缓和。 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昨日高3至4度， 预测今日会是短暂时间有阳光， 局部地区有烟霞，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19度， 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展望本周中期天气转冷， 现在气温17度， 相对湿度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有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有声台 交通消息。 早晨，上班时间去到早上的9点02分， 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看回港岛区，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上快闪跑马地和北角方向，突然间长了龙那一只，这分钟排回到演艺学院。 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就去到维园落桥位，看看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依然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锋。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中环，排下排下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西隧向中环方向出口位依然都是车多的。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排翻去女童军总会，而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去到骏发花园，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嘅思瑞出九龙呢分钟系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车龙短翻啲，但系都排翻去小沥源嗰边噶吓。 劏房波请人，即是请人帮手入波，是啊，自己的老板用人迷亲，你下属怎会不是这样做啦。但其实这些招聘广告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你见那些报纸等我几个星期请个文员仔都请不到人的，好蛊惑的，是啊，因为就登给那些街外人看啊，其实已经呢请了内部那些人的，要是登给政府看，请见都请不到人，就要请外劳帮手啦，可以平翻几千蚊人工噶嘛，系嘛？冇计啦，政府系咁用噶，人哋咪照抄咯，系嘛？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八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八有声台，还声于民。日月所照，双目成林。吴明林，明昌集。 沉寂已久的香港电台最近有一个电视节目呢，就令人眼前一亮，我看了之后呢都觉得有意外的惊喜。这个节目呢绝对是港台可以用来一洗颓风的佳作来的。节目名叫星期五主场，逢星期五七点至七点半在无线翡翠台播出的。主持呢就是一位出道没几耐的新人，叫麦嘉伟。这个节目啊，资料搜集啊，主持的胆识啊，同埋啲问题问得都几尖锐，做得相当好嘅。同其他啲温温吞吞节目比较呢，系相当难得。尤其难得嘅就係港台竟然将呢个节目放喺无线翡翠台喎。哈哈，好嘢。咁当然呢，呢位新人麦嘉伟呢可以改善嘅地方仲有好多，但今日呢我一点都唔讲，我愿意用最大嘅诚意呢对麦嘉伟系多啲嘅鼓励，多啲嘅祝福。年轻人事实上需要多啲鼓励，多啲祝福㗎。希望 RTHK 呢香港电台呀，就唔好将我啲祝福呢变作死亡之吻。麦嘉伟呢令我諗起年轻时候嘅许金峰，当年许金峰主持嘅相对论呢同样呢都系令人眼前一亮。其实呢个节目我都好欣赏个嘉宾，就系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啦。喂，出呢啲咁嘅节目呢其实都有一啲勇气㗎。嗱，香港咁上老早就需要一啲好似呢个星期五主场咁嘅节目㗎啦。嗰啲政府嗰啲司局就有太多嗰啲 stand up 啊，搏咪三言两语讲得太简单啦。咁其实我有啲担心嘅。担心得乜嘢呢？港台俾我嘅感觉就系佢系有个倾向，周时系请走啲好嘅主持啊，又或者将啲好嘅节目呢就排喺亚视啊。或者将啲好嘅节目俾佢长啲嘅假期啊 ，break 得长啲啊，直接令人遗忘为止嘅。嗱，我话呢个节目咧，就我对佢有意外嘅惊喜啊。对于港台管理层嚟讲咧，前面嗰句咧就真嘅，即系意外就真嘅，惊喜咧就不必啦。 吴明林，明昌集， 东扯西扯，系习军一队。今次无论系委任局长、副局长、政治助理、行会的议员，甚至于我们咨询架构，越来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用人为亲。 那我这里向他去即是去苦谏，如果你不去正视一个社会形成了主流的诉求的话来说呢，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希望他能够不要成日都自我感觉良好。 And I expressly address my brothers on the quarter final appeal to stand up in that storm, and that if they put their faith i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n the academy and in the profession and the media, they will find that all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support the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九点零七分，大家听紧嘅系二波云天九十日有声台 D 一百 D 一百有声台风波的茶杯，而家进通过呢、这个苹果嘅互联网咧，作环球广播、视像广播，大家当然可以通过互联网啊唔同嘅渠道。包括我哋自己嘅 D100.HK 咧，可以收听到我哋节目，又或者通过苹果嘅呢个网络咧，可以睇到呢个现场直播，有得听有得睇。 不过网上咧有啲朋友咧就喺 Facebook 留言咧，就话喺佢哋嘅手机度咧就睇唔到。 都是接收问题的，我都说，我们那个互联网收音机很简单的，我都买了一部，买了很多部，放在写字楼，放在家里，有些地方是收不到的。 即是看看你的WiFi、接收、中間是有些巧妙的，不是，我用電腦收到，用iPad收到，為什麼收音機收不到呢？昨天我們做了一個測試，我在數碼港寫字樓那裡，開了之後有人搞亂了，關掉了，再開上不了網。 何松立是專家,就幫我,搞來搞不掉,所以我說很簡單 你拿去Router,二船就陷,在那裡設定了,然後再拿回我的位置,又收到,所以很多東西可以試一下,手機我知道你知道我們這是100,我發現一件事,如果用手機聽,有時會斷的 終於我兒子告訴我,很容易,你知道為什麼斷呢? 因為我用了一個auto lock, 每一分鐘lock一次, 你一lock了部機,它就停了。 所以你用手機聽收音機的時候, 你要取消這個功能。 不過也有些不同的... 段都不同的，譬如我坐地鐵由中環到九龍塘的站那段真的一路窒窒窒很奇怪，你自己人為的問題就是你不要下去，你聽收音機的時候不要放auto lock，很多這些辦法的，玩開這個智能手機上掛網的人就一定很厲害，就自然懂得怎麼搞， 不過也要照顧到不用電腦的人，就用固網打電話 1300 1300就聽到了另外我們有個電話 1831 1300就大家可以打電話來交流，我們最好在一樣東西在這裡都講開講，因為最近都引起一些爭議，一些爭拗，是非是非我們是對的，對不起我不怕，沒怕過，如果有人要割席要絕交的最好就找條數，現在很簡單的。 我們的Facebook是交友的地方，是給我們的聽眾 和我們電台交流，我們這個是電台來的，不是一個政治組織來的，我們如果有什麼要批評我們的，包括批評我或者林伯，可以打電話來1831 1300，最好了，不用躲起來，你有什麼那麼厲害，你就打電話來，好像包大法官說，站出來，你就不要躲起來。 不需要躲起來，不需要撩人，上來網那裡搗亂，你這麼厲害，你打電話來1831 1300，任何人，不要說那些尊貴的垃圾，都可以打這個電話1831 1300，我們和你對質的，林毓華可能怒氣的，經常咳人線的，但如果批評我們那些，我們盡量給機會你批評我們，電話就是1831 1300，不過 一定不要自重，不要說粗口，一說粗口立即，因為我們這個雖然是通過互聯網廣播，雖然不受監管當局監管，但我們尊重聽眾，我們尊重聽眾，我們是自願接受這個港管條例和業務守則，去自己監察自己。 因為我們是專業廣播人，就這麼簡單，傳媒有很重要的，你看到現在在內地，因為習近平上場新官上任，很多人我想在內地覺得習近平可能是比較開通的，開明的，又或者以為新官上任，即是落地鞋，什麼新抱啊，什麼 三招新抱，要給顏色看看，或者試試水溫。現在南方周末報，那些傳媒人我們很尊重的，尤其在內地，你說真話，有後果的，分分鐘加散人亡，可能被自殺、被失蹤。 就不跟我們在香港說真話，可能被炒魷魚，可能被誣衊說你是貪污，我們在香港說真話，可能被封咪，可能被人用粗口罵，但起碼我們不用擔心這個政府會用機器來對付我們。 即是他都會的，不過起碼不是像內地那樣，內地要付出代價坐牢，起碼。南方周末報這班這麼有勇氣的新聞工作者，終於打破沉默，對新聞審查say no，現在就引起國內各界人士上網上街聲門。 有人期待事件會是中共申領導層破舊立新，破除嚴禁、暴禁的契機，但是等來的不用問了，我們大家都知道結果了，官方繼續高壓，甚至將民間要求解除暴禁的訴求歸咎於最厲害的外部勢力推動，包括現在我們在說這件事 分分鐘都有人說我們河水不犯井水大班，你罵我梁振英，說罵梁振英，你不要說大陸的事行不行，不可以不說，你應該牽涉到言論自由，這些叫做物以類聚，物相其類。南方報業集團的創辦人之一程益忠，昨天接受蘋果訪問的時候，他自己說不看好事態發展， 他自己懷疑習近平、李克強是否真的有智慧和勇氣。北京的《喉舌報》、《環球時報》發表了同一口徑的社論，所謂改稿的確實不是廣東省委宣傳部所寫的，是抗散者捏造的，即是你這幫人自己造假的。《環球時報》我覺得他很坦白的， 試圖推動對抗和媒體有關的整個體制，他們最新的支持者就是遠在美國的陳光誠，陳光誠失明人士都可以這麼厲害，真是厲害。社論繼續說，中國今日不可能有自由媒體，不可能有自由媒體，所以即使在西方，主流媒體都不會選擇與政府公開對抗。 我不知道他說的西方是哪裏，西方是不是西方極樂世界，是不是西方的行雲野鬼不敢跟這個元羅王對出幹，或者跟牛頭馬面對出幹，我想他都說這件事真是挺反刺的。西方的主流媒體不會選擇跟政府公開對抗，不用說西方，很近的，我們跟這個深圳 一河之隔，我們這裏有一個D100，跟梁振英政府是公開對抗的，不用說到西方那麼遠。社論還語大威脅地說，請所有喜歡南方周末的人配合平息風波，即是說你們不去正正地識珠，等於我們被人罵，說粗口罵，你就 正正地投降就沒事，如果不是不要逼一份中國報紙扮演無論如何承擔不起的對抗角色，哇大佬有沒有搞錯，你看看南方，即是叫我們不要擺去上台。其實南方周末報都是用西方的標準，用香港的標準來說都是很溫和的，只不過想說真話而已。 你看看南方周末報新春的獻詞，說回以前，你看回頭，說回2003年1月1日開始，南方周末被強姦的事件簿，在1月1日，今年的春節，廣東省委宣傳部召見南州的總編， 改了南州新年特刊的獻詞，封面的導言和標題。如果根據《環球時報》說，如果根據廣東省宣傳部說，改這份新年的獻詞是你這些人自己搞的，那不是。 1月3日發生什麼事呢?這份特刊就面世了。南州的編輯部就通過微博發表事故的說明。即是編輯部將內容去默講出來。就說在1000記者和編輯放假和不知情的情況之下,宣傳部指示對新年特刊做出多處修改、撤換,以致出現2000年前的大禹治水,應該是4000年前。 這是重大的事實錯誤,連歷史都刪改,跟日本人手上沒什麼分別 去到1月4日,南州的工作人員聯署聲明 公開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 這個字很難讀,讀妥字,妥真,引咎辭職 在大陸,如果南方周末部 真是自己造假,你猜夠不夠膽去工作人員聯署聲明呢? 你猜香港嗎? 做賊的,就去叫捉賊 香港才有的,是互聯網的網台才有的 5日,南州編輯部發聲明 要求調查事件,以及解禁因為談及 這件事被禁言的編輯記者微博帳號透過這間報紙其實是這樣的編輯部發的聲明要求調查這件事以及對那些被禁止說話的記者的微博帳號解禁透露這張報紙過去一年有千多篇報導 有1000幾篇報導被撤或者修改,1年得365日。平均每日呢,3篇到啦,有3篇被人改被人禁的。去到1月6日,兩岸三地學者律師同藝人呢,分別發表聯署公開信就聲援南州,官方的逼南州微博報導啊,發那個道歉聲明,話是那間報紙啊,這個南州自己內部所謂 就逼他們吃死貓幾十個記者編輯就發聲明說會發動罷工並且表示會抗爭到底真是不是那麼簡單這班人很有勇氣去到1月7日即是昨天過千個民眾聚集在廣州和北京的南州辦公地點聲援 很多名人藝人明星都在網上表態現在真的引起外國媒體的關注這件事發展下去是怎樣我們拭目以待市民拿著這些標語新聞解禁聲援南州言論自由我是公民還是應該讀回後面我都不明白他拿著牌子南方周末報這件事在國內搞到 很嚴重了現在可能是星火所以我相信中央政府很擔心這件事尤其是我們香港的媒體如果討論這件事都會被視為外國勢力又會被視為河水泛井水我們不怕的我們D100我們就堅持言論自由 對於言論自由,我們一定要剔出來捍衛的。我現在拿著《星島日報》他就這樣報導引述,最終的憲詞仍然是改報的高級負責人手筆,而當時你剛才說的妥鎮已經回到北京準備過元旦,就不知道這件事。 有消息說,所謂該報的高級負責人就是南方報業集團的黨委書記楊健,他曾經出任廣東省委的宣傳部副部長,就是這個了。 我們現在電話旁邊有聽眾，有位鄧先生聽了很久，不好意思啊鄧先生早晨，早晨，早晨，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我回應你說鎮英哥有什麼好事做出來，他現在有事做出來，大哥他第一天已經團結港人40萬上來了，接著1月1日又十幾萬了，說這個功德你的大佬，你是不是搞錯啊大班，你是不是很懵了，我不想攻擊你，不過真的沒辦法，是懵懵地的，我們現在是被人罵到懵了。 大哥他這麼團結港人，你說沒有好事做出，你就傻的。我告訴你一件事，他快要做好事了，他引蛇出動，很奸的。你知不知道現在政府、警方和保安局說，以後這些遊行會諮詢區議會。你想想，每次遊行在灣仔 中西區那些區議會，現在我告訴香港人，你不要為了那些蛇齋餅毒，我說叫毒的，吃了就有毒的，你去選民那些民建聯、那些禮義連做區議員，現在中西區區議會也好，灣仔區議會也好，差不多整個港島區的區議會都是被這班人壟斷了的，你去跟他諮詢，或者軒尼斯道遊行， 你猜這個區議會會怎麼說呢，老鄧？大班，我真的要駁一下你，蛇齋餅總當然要去吃，你傻的，但是吃了就沒有選他，才行，最慘的是香港人老實，你傻的，大班，我經常想說一件事，我想問香港有沒有一個機構，譬如測量師學會，要掛牌的，是啊，高 動量真要開大了,操守嘛。唔好搞錯。所以我網台啊,你記住你打個電話是1831138。我來我打錯地方。我哋梁振英呢,大佬啊,佢哋個測量師學會啊,如果真係一個專業學會有個專業人員, 竟然說不懂什麼叫喘劍,就應該真是除牌就不行,起碼都要譴責他,你明白嗎?停他會籍,但現在還要撐他,大哥,你知道香港建制派,所有這些建制派都是趨炎附勢的,有什麼可能啊,你想都不用想了。沒腰骨也是啊。只要我們市民盡量發聲而已,老鄧,打多些電話來咯,講多些東西好嗎?鄧先生? 我一定會,你罵我都可以,不用擔心,最好就在罵,不要在Facebook罵。已經罵你了,你說沒有貢獻。不過有人說梁振英一次次問他做到什麼好事呢,他們這兩份有幾樣東西的,有個標準答案的,告訴你。港人港地。港人港地,起電梯,制止雙非。 這些就要特首做的,其實這些港人港地是行不通的,大家都知道。 起電梯,你看到有個師奶跟他說,喂,有錢都不要起電梯,起多些屋吧,阿哥,雙非現在搞不定了,現在又要找一個古惑仔出來,就去要求人大釋法,所以你就看到他做過什麼,是沒有一樣東西做到,我回來同意你的,他是激起民憤,如果我們真的用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去看,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是激起民憤的,這是事實來的,我同意你的,鄧先生。 雖然你說我蠢,我不是蠢得完,我覺得我們聽下一位聽眾電話,吳先生,早晨,大班,林伯兄,早晨各位,我覺得老伯家有個好處,因為有一個共同的大敵人,是團結香港人,知道一個照妙鏡,知道誰是人,誰是鬼,我覺得中國都叫做共和國, 但其實實際的心的奴性,跟美國的社會體系是很差很大的,說共和國,其實那個奴性很重,好像現在我希望南方周末,看看他現在的發展成怎樣,我真的覺得南方周末他那個環境不太影響,很勇敢,你知道國內那個不是容你說話的嘛,他能夠這麼勇敢站出來不太影響,去做一個 捍衛言論自由,值得我們尊敬的,我希望南方周末積極起我們那些香港人,現在全部都和諧大的,自我審查,都沒有人查你,你自我就審查了已經,還有陳方安生女士,你說都 都是民主派，即曾經都是 Marty 一個重要的核心人物啦。我不知道，其實他退了休，我懷疑他呢不知道是為了下一代，或者下一代他想做官，那他說這番說話就借給阿爺聽，那第時下一代或者做官好辦事啦，即沒有說反共反得咁緊要啦，但我覺得如果你係為下一代呢，就應該為香港嘅核心價值，即係如果香港核心價值破壞咗，香港就冇用嘅。即係我覺得長毛鬧狗官呢就鬧錯咗，你唔好冇啲狗啊！琴日我有一個電視節目動漫院啊，啲狗都咁幾有人性啊，佢即係個主人死咗，只狗都唔會走嘅。所以長毛你唔好話狗官啦，呢啲叫咧咧狗咧叫根本咁忠心咁好咧，你鬧呢啲咧賤官啊！ 好啦，我哋又叫戰官啊，多谢你啊，胡生。嗱，有位听众咧提醒我哋嘅，佢大班，请你重温长毛琴日立法会嘅片段。长毛喺自己发言时间内咧，的确大声公开闹狗官，唔系搭口骂，以示正确。其实冯生，我就系解释咧，就讲紧立法会嘅嗰个议事规则。议员发言呢就会呢正式记录在案， 全部记录在案㗎，係啊。 但有人呢唔係去发言嘅时候，喺旁边你大声讲又好细声讲又好呢，所谓答嘴呢係唔会记录嘅。咁所以陈茂波呢就是、要求主席呢将阿长毛嗰句狗官呢记录在案，其实就多余嘅，我只係解释个规矩俾你听啫。因为我都系原立法会议员。现在时间就不够的，我们九点半之后呢首先回听完新闻啊交通之后呢，我们可以听一下呢一些就住南方周末报的评论。 一阵先去啊，有了几秒钟啊，我们要看住时间。好啊，听新闻啦。 D100 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两名小巴司机喺西贡被打伤，警方通缉四名男子。清晨五点，两名分别系51同埋59岁嘅事主喺西贡码头小巴站先后遇袭，其中一架小巴嘅车门玻璃损毁。涉案的四个人年龄大约是20岁，身高5尺4寸至5尺6寸，着深色衫，其中一个戴眼镜。大约10个人到行政会议外请愿，要求制定反性别歧视条例和尽快立法禁止性倾向歧视。他们说政府有责任履行国际公约，希望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施政报告承诺就立法开展公众咨询，另外在财政预算增拨资源开设服务照顾同性恋者和跨性别社群。另外，民協幾名成員到行政會議外面，要求盡快落實每一年興建不少於30,000個公屋單位，並且在施政報告提出解決基層住屋問題的規劃藍圖。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提名下一任国防部长和中情局长，他在白宫宣布提名共和党前参议员哈格尔做下一任国防部长，总统国土安全及反恐事务顾问布伦南做中央情报局局长。奥巴马表示，哈格尔知道如何开展两党合作，明白美国必须在国际上和盟友合作，而布伦南就是反恐领域最受尊敬、最有经验的专家。两人的提名需要参议院批准。超过150,000叙利亚难民滞留土耳其。土耳其的声明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共有215,000名难民进入土耳其，其中的60,000人已经返回家乡。土耳其兴建了13座难民营收容难民。土耳其政府多次表示，不断涌入的叙利亚难民造成巨大的负担，土耳其政府无力承担安置费用，期望国际社会分担责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1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本周中期天气转冷，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有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有声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华润大厦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就排翻到怡东酒店。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两边依然车多管道口，咁啊大家都要间风噶吓。另外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顺德中心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而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去到呢个果栏噶。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嚟，现时康庄道桥底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咋。系啦，大陆改图改文啊，真系拿手啊吓，唉，由衰又改到好，由偏右咧就改回偏左。其实都唔系什么大新闻噶啦，啊，你睇下晚上嗰啲咩两岸新闻特辑啊，系嘛？什么什么案件，公安啊成功拉人，倒破什么什么，全部都破晒案噶吓，啊，嗰啲拉唔到人啊，破唔到案嘅，佢哋都有影到，不过就唔会播出嚟咁解啫。唉，讲翻啲改文章啊，香港啲报纸都有啦。早前一位时事评论员咪写好一篇稿嘅，第日就俾报章嘅老总改咗噶啦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100 有声台，还声于民。 D100 有声台，珍惜你的声音。 是啊，我想有些事讲一下，可不可以增加一些节目呢，是资讯性啊，或者讲电影啊，或者讲医疗啊。朝头早有大班，晏昼呢有黄师傅，跟住五点又有吴志森，或者麻辣酥那里做两个钟啊，咁改一下，这些就是我讲的意见咯。 D100 有声台，珍惜你的声音。 如果听翻 D100 真的好，可以听翻以前 DBC 的节目，而家有埋呢个视像，仲惊添啊！喺朝早咧，我最中意听阿风波啊，阿大班同阿林伯啊，我觉得佢两个好合拍，感觉到阿林伯系好照顾阿大班。另外十级自由风嘅小班同阿森哥两个真系天衣无缝，超正。阿小班讲嘢咧又风趣啊，口齿伶俐，即系简直超班马。 D100 有声台听众，如果想留低心底话，可以打18311000，然后揿零字。 要收听 D100 有声台节目，可以登入 D100.HK 或者打电话18311100。 东扯西扯是习军一队，今次无论是委任局长、副局长、政治助理、行会的议员，甚至于我们咨询架构，越来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用人为亲。 那我这里向他去，即是去苦谏，如果你不去正视一个社会形成了主流的诉求的话来讲呢，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希望他能够不要成日都自我感觉良好。 And I expressly address my brothers on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to stand up in that storm. And that is, they put their faith i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n the academy and in the profession and in the media. They will find that all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support the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今日《苹果评论》的标题是：习近平都要阉割南方周末。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门官员强行删改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有越闹越大的迹象。南方周末的记者、编辑的抗争行动固然是一浪接一浪，固然越来越鲜明响亮，外部声援力量亦都在度不断壮大。直到昨日，广州、北京都有民众上街声援南方周末的新闻工作者，包括到杂志社的办事处献花。广东省政府和中央政府高层到目前为止仍然未就事件表态， 假如他们选择站在粗暴干预的省委宣传部一方，假若他们坚持党可以任意操控传媒的内容，扼杀新闻媒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那无论是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他的新班子怎样努力摆出改革的样子，他们的改革仍然是空的、假的，他们心目中所想的仍然是怎样千方百计被中共手握大权。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已经令中国的经济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已经令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不同的利益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所有的权力仍然是被中共一手找住，从市场规则到法院判案，到传媒舆论，到社会活动，都是由党官去控制，都是由党官去讲了算数。这么巨大的矛盾不单止拖慢了中国的整体发展，更加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更加令到社会累积了大量的怨气，更加扭曲了很多事实和是非。毒奶粉案件的受害人投诉无门，反而因为寻衅滋事罪被拘捕和判处入狱，就是典型的例子。若果不是要保护中共的管治，若果不是要保住违法滥权的党官，为什么可能一再出现这样的冤案和不公呢？要改变这种情况，要减少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中共有必要推动停滞已久的政治改革。其实内地不少新闻工作者一早已经意识到传媒独立自由的重要性，并且冒住被整顿、被处分的风险，大胆报道和批评不当的政策、害民的措施，有些还因为这样而失去工作或者被投闲自散，亦都因为他们的努力和坚持，内地传媒才能够保住一些改革的声音，才能够保住一些好像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感言的刊物。现在中国只有比以前更需要推动政治改革，更加需要不同声音，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官员就偏偏来一个大倒退，向感言的南方周末开刀，将他阉割，将他重新变成党的喉舌，甚至不惜亲自出手删改杂志的内容。好似这些过时和违反历史潮流的做法，南方周末的新闻工作者怎可以不坚决反对呢？重视新闻言论自由的海内外民众怎可以不群起抗议呢？自从十八大上台以来，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动作多，包括模仿中共元老邓小平南巡广东，高喊反贪倡廉，一再在党入面发言，要求树立新气象等。但是真正考验他改革决心的，都是他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态度。如果他任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粗暴干预南方周末，任由一份感言的刊物变成另一份党事报，那他的所谓改革只是空话，只是在这里做show啫。而环球时报的社评就揶揄南方周末的抗争。南方周末的风波近日发酵，但是仔细啲睇，最积极在网上扩散的人，除了有一些目前仍然在南州工作，很多是一早已经离开了南方周末，和这个报系现在已经没什么关系的人，还有一些微博的活跃人士，他们在现实里面很分散，通过互联网联系一切，他们的最新支持者是远在美国的陈光胜。这些人提出的要求很激烈，表面上是针对具体的人同事，实际上边个都看得出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了和媒体有关的整个体制。你这些人愿不愿意，有一个常识是在中国今日的政治社会现实之下，不可能存在这些人心目中所向往的那种自由媒体。中国所有媒体的发展只能够是和中国大现实相对应的，媒体改革一定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媒体绝对不会成为中国的政治特区。环球时报认为新闻是需要不断改革，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改不了的，就是中国是打包的。中国新闻和中国政治在宏观上必然是协调的、互动的。这么多年来，中国新闻的弹性空间不断扩大，微博亦都加了入来。与此同时，中国政治的弹性空间亦都在同步扩大，但是中国新闻绝对做不到同时期政治不能够承受的单独突进。环球时报希望所有喜欢南方周末的人配合风波的平息，不要被一份中国报纸扮演着他无论如何都承担不到的对抗角色。 明天星期三 大家一定要去立法会这个政府总部那支援立法会议员、嗯、提出弹劾这个特首梁振英一起呢去那里支持他们之外呢也都喝住那些呢不支持这个议案的议员、 嗯、 我们现在在旁边有郭荣亨的早晨啊郭议员 早晨早晨 是啊听日那个弹劾那样东西很多市民不知道程序的或者不如等你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其实听日、只不过是弹劾的第一个步骤但是呢根据基本法呢、我们、有多个、17位议员呢是联署地是去提出一个启动弹劾的程序启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议案是被通过的话呢我们将会责成是、首席大法官呢是将会去调查、梁振英在僭建、问题上面的同埋来到立法会他是不是真的有讲的大话、 嗯、 如果是的话这个是不是构成渎职这样的问题 去作出一个调查这样。 其实郭荣亨其实现在都不是讲他僭建的事件的现在主要就是现在搜集了这些证据呢是即是些表面证 据呢就是说因为他在立法会车大炮的是吧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从来都不是讲说、因为他有僭建所以呢他就是严重违法所以他就要被弹劾我们从来都不是这么讲因为很多市民就说哎僭建啫好小事啫使不使弹劾啊咁其实呢个系一个误解咁所以我过去嗰几天呢我都系希望想同市民讲清楚嘅而家呢嗰、那个焦点呢系佢嚟到立法会呢系曾经讲嘅大话咁、 嗯、 呢我哋认为呢我哋嗰个宪制框架同埋我哋嗰个宪制传统呢系如果官员同埋或者特首呢系嚟讲嚟议会度公开讲大话嘅话呢呢、這个系我哋能唔能够接受嘅一套宪制原则呢如果唔系嘅话我哋认为呢呢、這个系系会构成渎职㗎喇因为我哋嗰个宪制框架系唔能够咁容易就系即系被破坏嘅。因为如果呢个我哋乜都唔做嘅话呢我相信会立咗一个几坏嘅先例喇。 郭榮亨其实我哋大家都知道啦而家虽然有27个泛民嘅议员即系一致呢签署要求弹劾这个特首启动的机制啦但立法会有70个议席啦没有联署那其他那些议员去到成43个那么多的、 嗯、 有没有这些建制派议员表示过会支持这个弹劾的呢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 咁所以呢其实我哋都好无奈嘅作为市民有呢个小一个不公义嘅选举有小圈子嘅立法会议员呢呢、這个立法会呢就冇咗公义嘅但我都觉得呢你唔好气馁喎因为我哋市民呢我哋係有眼睇我哋係知道梁振英我都冇一个人就算我心里面係支持梁振英嘅人佢都唔够胆讲话梁振英冇车大炮我諗係咪即是我们一定要令到呢立法会员知道呢他今天走去投票反对听天走去投票反对通过这个弹劾呢他是与民为敌的我想就最重要做到这一点咯。 是郭议员不知道这个是立法会秘书处有没有将大公报今天的一个是张希署名的一个是大公的评论是给你看啊。咁佢咁样讲啊！ 立法会佢上立法会个新闻网 讲漏口啫嘛。咁佢就话咧，佢话如果系按反对派嘅片面理解同埋错误嘅逻辑咧，只要梁振英咧讲错一个字，忘记一件事，有任何前言不对后语嘅地方咧，都会被视为必须辞职啊！即系佢咧，佢啲诡辩啊，真系。 咁其实而家佢我哋其中我举一个例子啊，譬如七月份嘅时候，佢嚟立法会咧，就系讲话。他在僭建的问题上面没有任何的隐瞒、嗯、亦都呢有的僭建已经立即处理了、嗯、当时七月上年呢他就这样讲的、 嗯、 那我们现在知道呢其实他当时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呢首先他是掀起了埲墙 去遮住了没话给人听、 嗯、 跟着呢屋宇署还要是四度发信给他他都不复那这个怎样是即是一时讲错东西或者是、嗯一时唔记得咗少少嘢咁就讲错咁呢个完全係两码子事嚟嘅。咁即係同埋呢如果佢真係讲错咗或者一时唔记得咁佢咪立即澄清囉立即出嚟讲返囉咁但係佢都冇咁做到。 其实当时呢已经有佢哋啲凉粉提醒佢叫佢好似係边个阿王国健呢提醒他叫收回他那個大炮了但他跟着继续讲下去嘛。 他就一個再蓋一個這樣。即是我們要問，即是如果我們知道他是有車過大炮講大話，那我們是坐在那裡個一個什麼都不做，那這個我們有沒有盡到我們作為議員的憲制責任呢？ 我其實我想問你啊，郭榮鏗，因為我們未試過這件事啊，這個發言有沒有限制的？你就著這個提案 應該是每人15分鐘而已， 即是只有15分鐘而已。 是啊，沒錯， 我拉不到布的， 冇得拉布 嘅，冇得拉布嘅。咁27个，如果大家用足15分钟都好啊。 咁啊，每人讲咯，每人都讲出佢嘅观点咯。我哋绝对即系我觉得呢个议题上面系唔应该拉布嘅，市民亦都唔会想见到我哋咁做。但系即系我谂我哋要讲出嗰个理据咯，最重要系。 好啦，多谢你郭榮鏗，我哋支持你嘅，我哋亦都呼吁啲市民咧，听日咧去围呢个立法会。啊嗱，讲翻呢啲咁嘅垃圾会议员咧。谭耀宗啊，啲礼义廉咧就出到嚟话咗俾你听，我哋十二票全票反对弹劾动议。王国兴弹劾最终系市民利益受到损害。佢讲个市民，我唔知咩市民。佢个代表嘅市民同我哋理解嘅市民咧啊，一定系有啲唔同嘅。嗱，呢个咁嘅转太佬咧，林建峰咧就反对派不断纠缠，只会阻碍政府施政。大家都知道林建峰巴闭啦，而家做咗行政会议成员，终于俾恨到啦。 靠边站？ 佢本来系唐英年嘅头马嚟嘅，为咗做行会啊，出卖唐英年。唉，呢啲出卖朋友嘅人，唉，行埋一边啦。但有个人有个贼佬啦，所以我成日都话你哋唔好当刘梦红系好嘢先得噶。刘梦红话梁振英嘅串件事件发生喺上任之前，而且净系违规，唔构成犯法。反对派嘅弹劾动议系无的放矢、无限上纲上线，只系摆出政治姿态，并冇实质意义。应该俾特首机会将功补过，任何政治纠纷都系内耗。反对派志在打击梁振英嘅诚信同埋管治威权嘅。嗱，你谂下，你哋成日听阿梁呢、這个刘梦红讲嘢，我系好怒嘈嘅。阿辉哥，唔该你将刘梦红嗰啲声音整走，唔好污染我哋嘅节目。呢个贼佬嚟噶嘛，佢分赃唔匀噶嘛，佢几时会讲公道说话先得噶？仲有一样嘢，转移视线，而家冇人话要弹劾梁振英嘅串见。而家系弹劾梁振英，因为串剑而喺立法会车大炮。嗱，呢啲嘢就等于我哋琴日交代好晒之后咧，有啲人仍然咧坚持唔听道理嘅。你交代咗嘢，佢听唔到啊，佢继续发表佢嘅意见。咁我哋就尊重每一个人发言嘅权利。嗱，我哋电话旁边咧就喺听众阿萧生嘅，萧生你好， 早晨，萧生。 喂，大班真系开心啊！呢、這个时间有同你。倾电话啦， 系嘛？ 之前你喺打旧铺嘅时候，都呢个时候同你倾电话。我想问一问咧，大班你解唔解答到啱啱呢个问题啊？就系十七位嘅议员咧， 27位， 包唔包括即系咪意思个17位个可以即系邀请呢个法官咧去做呢件事嗰个17位咧，系包唔包括系要分开即系？ 唔系，佢意思系要多仲争嗱，一定要多 基本法咧，73条第9款咧。就话呢一个弹劾呢要有 三分之二啊， 要有第一啊，呢个条件就话呢立法会全体员嘅1/4， 咁就够啦，就可以提出呢个弹劾啦，跟住就要三分二啊，要三分二啊，是不是要三分二？ 是啊，第5条就立法会全体员的1/3的多数通过才 是17票咯。 是啊， 即是仲争17票。 是啊， 这样也好些。27加17啊。 一共有6个步骤去行的这件事，不简单的真的。 是咁啊，大班人绝对撑你啦，喺度都打电话俾你啦。 唔使撑我啦，最紧撑到你就得㗎啦。 喂，头先刘梦红讲呢话呢个将功补过嘛。我即刻想起呢，其实应该赤柱监狱是不是应该放晒嗰啲囚犯出嚟，尤其是做得最即残犯嗰啲，你应该放晒出嚟将功补过，叫佢出嚟呢。 係啊，而家我话俾你，香港缺乏咁多建筑工人，咪叫佢放晒监出去做起楼囉。 哇，离晒谱啊！真系呢、這个 呢、這个咩？呢、這个咩叫将功补过嘅道理？呢、這个唔系道理嚟噶。咁、如果咁，应该中国应该好当大特赦噶啦。 唔系，仲有一个问题啊！呢、這个刘慕雄系多余，我哋唔使讲啦。我都话系贼佬分赃不匀，所以唔好理佢啊。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就算你肯啊，我当啊，我哋支持将功补过，你估梁振英会做到功出嚟咩？ 咁啊系，呢样嘢 我点会做到废柴嚟噶嘛？大佬，基本上系废柴嚟噶嘛？点会做到功嘅？ 佢就啱啦，你 已经知道呢条友冇用噶啦，啊！咁你仲叫将功补过，咪即系继续破坏？ 系啊， 即系放嗰啲犯人出嚟继续犯法，咁咪叫将功补过。 而家系咧，佢而家系架垃圾车，架垃圾车就将所有嘅废柴垃圾咧就摆晒喺架车度，包括行骗长官，包括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包括咗嗰啲唔得断嗰啲啦，包括咗啲啲劏房波嗰啲咧，全部而家喺晒垃圾车度噶啦。到时一个下令咧，阿爷咧，如果即系。要将呢啲人咧， 千祈唔好嚟呢个堆填区啊！我哋已经够臭噶啦，唔想再臭啲啊！唔好嚟将军澳话，唔好嚟将军澳话，渡到可以去， 都唔好摆落呢个维多利亚海港喎， 够臭噶啦已经。 即系大家最后一句啦，大家认住呢啲民建联啊，呢啲工联会呢啲咩咁嘅啲党羽嗰啲啦，嗰啲咁嘅人啦，即系点样去为我哋香港市民做嘢，为香港市民发声咯？原来就系咁样发声，原来就系咁样做嘢咯。同埋嗰啲即系反骨 牌啦，总之选举嘅时候咧，最紧要一样嘢就票债票偿嘅啫。第二样嘢大家要记住，我哋民主派咧，其实都冇乜所谓嘅，粗口仔都要选嘅。你最紧一样嘢咧，就我哋要有43个位咯。 系。 你一定要过到四分三咧，嗰、个议会咧先可以行使到公义、啊、所以呢样嘢好紧要咯，系嘛？多谢电话， 多谢。 我哋有呢个意大利嘅威尼斯啊嘅林先生嘅电话啊，林生你好， 林生， 喂你好吓， 哇你喺威尼斯噶？ 系啊， 喂，不如讲下威尼斯好过，好似话最近好似话有条条例。好似讨论紧就话，如果你喺威尼斯唔过夜，订唔到房，唔准入去系嘛？ 其实已经倾 唔准入醒 到 啫系嘛？ 系啊，其实呢件事已经倾咗好耐，因为太多游客，咁变咗即系可能个城市负荷唔到咧，咁所以佢哋即系一路都喺度倾紧呢件事。 但未通过嘅。 我首先想讲嘅就系真系好支持你哋电台啦。 多谢你先啊。 咁同埋咧，我喺1月1号嘅时候呢返过嚟香港，咁就去咗游行嘅。咁好开心见到你同林伯，所以呢即係都要打个电话俾你打声招呼。 你有冇上苹果网睇住我哋㗎？应该可以睇住我哋㗎喎。 我而家睇緊你哋㗎，好 Hello。 等咩呢，我同你招手。 咁想同你讲，即系冇乜特别嘢嘅，就系、是、真系喺度支持你哋、永远都支持你哋。 多谢啊，继续啊！ 林生，点解你会上街咧？吓， 唔系点解咁远走翻嚟上街？ 其实我翻咗香港4日嘅啫，咁我唔记我，因为我一路有听你哋电台所有香港嘅消息，都系喺你哋电台攞到翻嚟嘅。咁啱啱我系翻香港探屋企人，突然之间记得原来1月1号系上街，咁所以咪我仲攞咗一张你哋嘅 poster， 咁真系好开心。 我张硬卡纸啊！ 你喺威尼斯做咩噶？ 我喺威尼斯，其实我喺大学教书嘅。 哦，你教授嚟噶？ 唔系教授，我系 lecturer 嚟嘅。咁系教语言啦，同埋其实我哋有广东话嘅课程啊，喺威尼斯。咁、所以就系啦。在这里差不多成6-7年的了， 挺好啊。 那是由你们 DBC 开始就已经听的了，所以真的很开心。 多谢你啊，下次回来再探望我们啊。好了，我们再听多一位听众的电话，就是李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你 好。是。哦，要先接 李先生断了，停了太久了。我们呢，很简单的啫，最近要讲真话。南方都市报的事件呢，我们作为香港人呢，就是作为一个传媒工作者呢，唇亡齿莫，不是唇寒齿莫，这件事我们不可以不关心的，维护每一个传媒工作者的言论自由，还有最近听众和受众消费者传媒消费者呢，即可以听到真话看到真的嘛，不是只有做假嘛。你如果有一份报纸南方周末报，老实讲，如果大家有睇嘅，都知道佢哋好温和嘅。佢同我哋 不要說了， 但是看看以南方還是以北方的，或者以香港來做比較， 再加上你環球時報那些可以說不容許任何社會都不容許跟政府對著幹的傳媒， 那它是人民日報系統下面的指導， 我都是那句，什麼西方國家，它說西方在哪裡，我想指清楚給我們看，它說的西方國家是不是我們不知道的西方國家，是不是它說的西方是國內的西方，我又不懂地理， 大西北是吧， 國內的西方在哪裡，大西北 但是實際在國內都不是說這個是微博， 我們博回梁先生電話，早晨梁先生， 梁 先生你好， 你好，阿班 是 林伯 是你好，早晨早晨， 喂你刪了你刪了個電話先得， 有點回聲， 刪了刪 了，不是喎，還聽到， 行不行， 還是聽到回音， 等一陣 不是啊，我听这些数码收音机或者互联网，就算这个模拟收音机都是要删的，模拟就好一点，最多是杂音的，但数码和这个网上听呢， 在你张台面的收音机和我们放在柜上的收音机都是有一个是阻滞的，有个就是小小的一两秒的那个差误的， 没办法的，这个是还未解决的，这些我相信互联网世界呢会有人会解决到这些问题的。我们其实 DB, 即是这个 D100 呢，我们有很多发展计划的。我们过了3月17号之后呢，尤其是听 DBC 事件尘埃落定，现在 到今天为止，到这一分钟未曾完全 未解决的。 未解决的，所以有些人在这个时候走出来这么多东西讲呢， 只不过是交换那些不同的。 我觉得呢是有少少方案，即是有少少是快咗咯，等呢啲嘢全部解決之後咧， 衝動得意啊！佢哋 我哋 D 一百咧，第一我哋有好好嘅交代，我哋都交代過啦。但係對將來嘅發展計劃咧，我哋咧係會詳細公布嘅。嗱，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嗱，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